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60年前，他从沉睡中醒来，迈着坚定而有力的步伐，一步步地奔向辉煌。全世界都见证了他的崛起。在新中国迎来60岁华诞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60年间那些闪光的足迹。历经60年的发展与拼搏，现在的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伴随着这伟大祖国的发展和崛起，我们的身边每天也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新中国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各位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呢，我们就接着为您串起那些珍贵的记忆，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的变迁。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人们的居住条件其实并不算太好，农村的居民大多住的都是土坯房或是茅草房，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都是面积窄小、设施简陋的。南方以亭子间为代表，北方则以大杂院为代表。下面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刘德胤演唱的天津快板《趣谈大杂院》，让我们从这段节目当中来勾勒一下当年的那幅生活场景。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不扯闲片，说说过去我们家住的大杂院。就我们这个大杂院啊，在河东李家滩儿，李家滩儿走不远，北口一拐弯。您别看这个地点不算太起眼儿，可坊前左右这一块儿就属他八间儿，是户多人也杂呀。哎，家家有小孩儿，光6、7岁的小闺女就占了一少半儿，整天叽叽喳喳，是连跑带颠儿。那小青年爱听音乐，还成天的放唱片儿，是音响夹扩大呀，能震破房子盖儿。哎呦，您就听吧，什么你爱我呀，我爱你呀，嘎嘎嘎嘎嘎，也不知唱的哪一段。哎，有的个别家哎，还养活了2只鸡，这2只鸡也不搅闷，天天打鸣，鸡朝小孩闹啊，乱乱哄哄哎，就像一个马戏团儿。你要上夜班，就甭想闭会眼儿，吵得你是耳朵发鸣，脑袋发胀，睡不着觉，你来回直反班。你还别言语，就得干吃哑巴亏。如果你要不服气，就给你来个赞儿。 那位同志说了，嗨，既然睡不着，干脆院里聊会儿天吧。您可别提院啊，提起这院子我是七窍生烟，就这个大杂院是有人霍霍没人知道，光家家掏出个没修会能堆成小山尖儿，尤其下水道上面顶满罐儿了，要到了夏今天啊，你苍蝇算过年了，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甭花一分钱儿，就像进了大饭馆儿，什么包你躺着西瓜皮呀，枣核烂梨片儿，是冬瓜瓤子臭火柿子烙饼嘎那擀三嘎，外带馒头块儿，呵，乱七八糟哎，就塞满了地沟眼儿。周围这环境啊，你想想嘛模样吧，哎，特别那个味儿能呛您一溜烟儿。没两下子进这院儿，您得把鼻子眼儿啊塞俩瓶子塞儿。尽管如此，也没人伸把手，谁干谁嫌冤，谁都想偷懒，可偷来偷去，这个地方成了三不管了。哎，您可听准了，这是大活的地方，全都没人管，可各家各户各门口各抱着一套，你看这家堆破筐，那家堆破烂，这家垒鸡窝呀，是那家打炉台儿，有的实在没码放了，弄了堆砖头子在院子里添彩儿，是越摊面越大呀，哎，越堆越没边儿，那挺赫亮的大院子就变成耳朵眼儿了，还成天吵嘴架呢，说为了省地盘儿，有时为一个土箱子也得闹翻脸儿，什么三姨姥姥王二大爷一概没面儿，还愣地对待姐姐都是绷紧这根弦儿了。我这段小快板啊，可不是逗你玩儿，我们过去的大杂院它就是这模样。哎，这都是历史了啊，都过去十几年了，如今我们家住进高楼大厦，有静的小雪它就像大花园，你要再找以前的大杂院，不客气跟您讲，只能看相片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德印演唱的天津快板趣谈大杂院。其实无论是北方的大杂院还是南方的亭子间，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一个窄字。不过大家也是总有办法解决住房面积窄小这个问题的，在家搭上下铺就是当时特流行的一种方法。电影《夕照街》当中就有这么一段，王老师夫妇知道两个孩子要回北京了，连夜在邻居石头的帮助下赶制出了上下铺。 王婆 啊， 王婆 啊， 来电报了、 啊、 小雷和小文明天要回来了，你看明天。 妈，小雷他们回来了。 孩子们要回来了、 哎、王老师您躺下 啊， 躺好了，配合配合。 哎哎哎哎哎哎哈哎， 烫好了啊。 嗯， 哎呦，怎么样啊？ 好，挺好的，挺稳当的。哎，石头，石头， 哎，你还有点晃 啊？ 给我俩钉子。 哦， 石头，来歇会儿吧。 啊，先歇会儿，歇会儿。 哎， 来来来，擦擦汗，擦擦汗。 这， 哎呀，你看看，来来擦擦。啊， 累坏了。 我再把梯子钉上。 哎，不不不，歇 王老师， 歇会儿。 王老师， 哎，老姨， 老姨啊， 呵，你们这是床上架屋啊？孩子从云南插队回来真不容易，这张床你们就用着吧。 哎，不用了。这样可以、 啊、我说让小雷上我们家睡去 啊， 王老师舍不得。 哎，真是 一家人，怎么着更亲热。谢谢谢谢，不客气。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夕照街》的片段了。 虽然住房面积小，但就像片中王老师说的那样，虽然挤点，但一家人在一起亲热。不过这住房面积小啊，也确实给很多家庭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就拿结婚来说吧，很多大龄男女到了已婚年龄却还不结婚，有的就是因为没有地方结。就拿张大民来说吧，为了结婚他可是真没少下功夫。下面呢，咱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利用有限的空间少花钱多办事儿的。一起来听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当中的这个片段。 大婆，你也说说，你反对不反对我结婚？ 谁有资格反对你结婚呢？我觉得除了你的情敌，没人反对你结婚。你这是此地有银三百两，兜那么大圈子干嘛呀？你确实应该占一间屋子，可是我就想知道你让我睡哪儿。 大军大国出来住怎么睡啊？ 嗨，这我早替你们想好了。你说我能白白的睡不着觉吗？啊，妈，咱们总的原则是少花钱多办事儿，做到增加一个李云芳，不添一件新家具。哎，我呀，除了把这东西啊都摆对了地方，关键我是留出来这个人待的地方，我尽量做的一碗水端平。除了云芳，咱们都是一个妈生的，对不对？这 说完了，不让你兜圈子，又兜了一圈子。 哎，妈，我就说了啊，您看看这个大衣柜啊，咱就不动了。双人床跟这三屉桌呢，搬到屋里去，把那镜子摆这三屉桌呢，咱就当梳妆台了。里屋那上下铺呢，搬出来搁在这角这儿，大军还睡下铺，大国你睡上铺啊。里屋的那单人床落到外屋这单人床上，这又是一个上下铺，加固一下。大宇你睡下铺，大雪你睡上铺，你愿意不愿意？ 姐姐愿意，我就愿意。 我愿意睡上铺啊。哎，你那床都装满了，咱妈睡哪儿啊？ 箱子，这不双人床底下有俩，这单人床底下有一个，里屋单人床底下还一个，一共是四个箱子，搁一块正好一张床。妈，我都量过了，这宽是90公分，长2米，高50公分，搁这地方还丝毫不差。妈，要不是非得跟云芳住一块儿，我真想住那几个箱子。 那箱子不平，你长个子妈呀？ 咱拿着砖头跟木头找琴儿啊！ 砖头木头都上来了，你就是想个子吗？ 你嚷嚷什么？你瞎嚷嚷什么你？我心里不难受啊，妈。那个，要不我给您买一个那个弹簧垫子，我给您搁箱子上，您看行吗？ 瞎花钱，给弄个草垫子吧。 妈，咱就席梦思了。啊，哎，大宇，我给咱妈弄一席梦思垫箱子上，你心里还硌得慌吗？啊，你要是再硌得慌，嘿，那你可就是你自个儿肚子里长石头了，跟这箱子一点关系没有了啊。本来地方就不大，不生气还憋得慌呢，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憋死一个俩倒给别人腾地方了。我看啊，咱还是怎么高兴怎么想吧啊。哎，妈，我再跟您说这桌子怎么摆。要是摆得好呢，你们各位就给我捧捧场，拍拍巴掌。我琢磨到这份上，容易吗？整宿的我睡不着觉，我容易吗？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呢，要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新中国成立至今人们居住条件和环境的变迁，用各种曲艺形式和影视作品为您串起那些珍贵的记忆。大杂院和亭子间的条件和环境虽然很不理想，但却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想必每个从大杂院亭子间走出的人都有切身体会。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的片段，感受一下邻居之间真挚的情谊。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赶紧看看吧。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强盛，总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体现。今天的怀旧之旅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60年间生活中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的变迁。当三四层的简易楼取代了大杂院和亭子间的时候，人们的心中是十分的喜悦的。不过那个时期的楼房居住环境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善，更像是把大杂院和亭子间直接搬进了楼房里。电影《邻居》中的那座宿舍楼就是当时很好的写照。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影片《邻居》的片段。 新宿舍楼真的盖起来了，集体厨房里又是每家两个菜，这回是告别宴会。 小冯老师， 我说大伙儿静点啊，大伙儿静点，静点，静点， 好，谢谢。 张老师啊，是咱们楼道里头最有学问的，咱们还是让张老师来开这个张。 大家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嗨，不行， 讲两句吧，讲两句。 今天我们要告别这个厨房了，可是说实在的，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厨房。小冯和明大夫他们两家因为新宿舍楼不够分配，主动提出了不搬家，应该让他们讲嘛。 哎，不行，别 讲两句， 讲两句吧。 我过去说的太多了，我该炒菜去了。 哎，小冯， 小冯， 小冯， 回来， 哎，热闹啊！ 袁书记回来了， 哎，老袁，老袁，来来来， 袁叔叔， 是太巧了， 老袁，来来来， 我总算赶上了， 来早不如来巧嘛， 是啊，坐坐， 谢谢，袁太太，袁叔叔， 老袁， 啊， 老刘怎么样了？ 哎，哦，对了，老刘说，这封信代表他来参加这个告别宴会， 给我。 哎哎，别抢啊！ 安静， 让我念 念，安静。 我最亲爱的邻居们，因为医生不准，我只能拿这封信向席队长报到了。我多么想来尝尝你们的白斩鸡、糖醋鱼和小冯按菜谱炒的菜呀！小英不会做菜，我请老袁捎回去两只烤鸭，算是我们家那一份儿。真正全聚德的。 哦，哎呀， 真漂亮！ 来，进来。 啊，盘子， 我来，我来。 哎，盘子来了。 啊， 哎，那边是头，那边 还有 那边，那边好，那边 这边 这么多油啊！哎， 去拿 这么多油， 我来吧。 啊，别动， 往那边挪点。哎呦。好，我要去烤鸭。 大伙儿都坐下。 嗯， 接着听啊。 哎，对， 快 炒。 对。 说了半天还没说到正题，我应该首先向你们道乔迁之喜，愿喜队长不再磕脑袋， 我也磕脑袋了， 小星星不再挨烫，大伙儿也不用再挤在一个厨房。听说这次分房子学院里很热闹，上上下下很多人都来伸手，可是咱们这几家都抢着让，我要打心眼里向小冯小赵致以敬意，让我好好握握你们的手。你们快做爸爸妈妈了， 但愿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不会再为房子操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邻居的片段，虽然居住环境并没有太明显的改观，但楼道当中却永远洋溢着温情与和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谓是一日千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是相当的快，新型的住宅小区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宽敞明亮的房间让我们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搬进了新家的人们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房屋也再不是遮风避雨那么简单的作用了，大家开始有了美观舒适这样更高的要求，于是装修行业孕育而生了，让我们心中的理想空间不再只是一个梦。不过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也包含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咸。下面呢，我们来欣赏黄宏、巩汉林和林永健表演的这个小品装修的片段。 大哥啊，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 哦， 不能大锤轻举妄动 哦， 先得小锤扣缝 哦， 然后大锤搞定。 小锤好，小锤便宜啊。四十。 你喊啥呢？你喊呢？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如果再加这四十，就120了，你知不知道？ 再打个折，60吧。 不干了！ 别！ 送你一锤，你咋还摇出反卷呢？你 八十，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八十，大哥，搞定！ 好啊， 大哥。 干嘛呢？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你拓展空间，占我们家墙干嘛呢？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那是我家里屋。 咋过界了他？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掏一个壁橱。 你掏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真是。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你说话啊， 不是，我就说， 我跟你说啊， 是 买个房子容易吗？ 不容易吗？ 一天没住啊， 没错， 让你们就搭成了破房子了。你 说， 大哥，你下水管还味儿啊？ 啥？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常言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对， 拆了这堵墙， 也是两家。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什么玩意儿？说他 不能私自打通的。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马上给你砌墙。 砌，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等会儿，我想过去。 大嫂，来串门啊！我要砌成走正门。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的劲儿啊！ 你给我砌墙， 砌墙行，没砖呢， 砖呢 砸他家去了。 搬去，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破相啊。 那我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墙， 大哥，隔壁有动静 啊！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哦。 先是小锤扣缝， 知道， 然后大锤搞定， 明白， 搞定。 哎呀， 干什么呢？ 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壁橱砸过界了。对，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黄宏、巩汉林和林永健合作表演的小品装修片段。人们的住房面积和居住环境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但彼此之间的交流却是真的越来越少了。由于新式住宅都是独门独户的，所以曾经那种邻里之间互相帮忙的场景少了很多，沟通的减少也造成了不少误会。比方说小品邻居当中的这几位，不就是把邻居错当成了贼了吗？一起来听黄宏、巩汉林、刘亚金、林永健表演的小品邻居的片段。 干嘛呢？ 大娘，你不出国上飞机了吗？ 嗨，别提了、去年砸墙不是破了相了吗？我呀做了个整容手术，没想到过海关的时候啊，人家说本人太漂亮了，与护照照片不符，我拒绝。 这原来这啥模样啊？ 哎，大姐、他可是小偷啊。 他那是小偷， 你看 那小偷啊都是朋友啊。这是兄弟方大吹，这是邻居老上，邻居老下。 大姐，你认识吗？ 认识，门禁里见过。每次来啊，都提着个板子，我没敢开门，我害怕啪啪啪 啪。哎，大姐，你们家装修漏水了，我们不拿板子怎么修啊？ 就是啊，我修的这段漆不拿板子修吗？ 大吹给人修修啊。 很简单嘛，窗帘后面俩管，一个水管，一个气管，拧一下就行了吗？ 早点说呀， 你们家赶紧拧一下。哎呀，我发现这城里边邻居可真怪啊，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通气。你看，哎， 行了，哎，我们家已经不漏水了， 我这个气也通了。 二位兄弟啊，真是对不起了啊 ，I'm sorry。 你他妈英语都会你看。 大姐也带一条红围巾啊？ 嗨，这不属狗吗？ 你看看，巧了，我们都是属狗的。 我是腊肠， 我是井宝， 我是藏獒， 我是贵妇人。 这哪像贵夫人呢？这脸型典型的 牧羊犬啊！谢哥， 行了，大家别说了，邻居之间今后有啥事说话啊？ 明天给你拜年来啊！ 我说拜年串门别走窗户啊，省得你上不去下不来。再见再见再见。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随着我们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人们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了，大家开始一起找回了那份被渐渐淡忘的邻里之情，互尊互敬互爱互助的温馨场面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即便是邻里之间有了些小小不言的矛盾，在社区工作者和楼长们的协调下，也都会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得以化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蔡明郭达牛群表演的小品《邻里之间》，看看蔡大妈这位楼长是如何化解老郭和老牛之间矛盾的。 我是楼长蔡大妈，今年芳龄68，有人说我像蔡明，其实我是蔡明的妈。 牛子，给我，怎么了，牛子，郭子，给我们就。 哎，怎么回事？大过年的嚷嚷什么？ 他把我的三轮车车座给我拔了。 为什么呀？ 他骂我。嗯， 我没骂呀。 他用手机发信息骂我。 什么时候啊？ 昨天晚上11点，我都躺下了，他给我发一条信息，你看。老牛。过年好， 这是拜年。 您听着呀，你现在马上从1楼到6楼来回跑10趟，你将会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我一琢磨有惊喜，那咱就跑吧，赶紧穿上衣裳。我是从1楼到6楼，从6楼到1楼，我这通跑一直跑到后半夜，给我累的呀，我这正喘着呢，他又给我发一条信息， 惊喜来了 啊，来了。 哎呦，让你跑你就跑，你缺心眼儿啊。 您瞧瞧，蔡大妈都乐了。 蔡大妈她骂我缺心眼儿，您怎么还乐呀？ 这不是骂你，是跟你逗着玩。 就是逗着玩嘛，你看我这还有呢。你看，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云彩里，被风带走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沙滩上，被浪带走了。我把你的名字写满大街小巷，哇塞，我被警察带走了。这不都是逗着玩吗？对不对？ 哦，逗着玩啊，逗着玩谁不会啊？这是你的车座子吧？我用这个扳子把上头这个弹簧我给它扳直了，逗着玩儿。 老牛， 有事说事儿，咱不能毁人东西。 对嘛？ 你凭什么骂我缺心眼儿？ 哎呦，我这不是骂你， 不是，他是你。哎呦，郭子，这大过年的，找他修车的人不多，找你三轮旅游的人可多呀。 就是嘛， 我这儿盯着，你赶紧出车走。 不是，蔡大妈， 我那车座子他还拿着呢，我总不能骑着棍儿出去吧。 你瞅我这记性，你牛子，牛子，把座子还人家。 那他骂我缺心眼就白骂了。 哎呀，我这真不是骂你。 承认了，座子拿走。你要不承认，你给我一个惊喜，我也还你一个惊喜，我让你天天找车座子。 哎，不是真的吗？你看他真的吗？ 我说他，我说他啊。哎呀，郭子，现在咱们是人人争当文明北京人，你把牛子给气成这样，你说你是团结了还是谦让了？ 不是， 啊、 我这 想办法给他逗乐了。 不是他这怎么逗啊？这 你不是喜欢相声吗？你给他说一段，他一乐，车座子还你了。牛子，郭子非要给咱说段相声，你一乐，座子还他了哈。郭子说， 相声啊。哎，相声啊， 说的多逗啊。 太太妈，您听见什么了就乐成这样？ 接着说。 接着我给大伙来一段反正话，这反正话啊蔡大妈，我还没说呢， 我还以为说完了呢。 乐早了。哎 呦，蔡大妈，哎哎，你得帮帮我，这一个人说不了啊。 我不会说什 么，求你了，蔡大妈，啊、这简单啊。比方我说蔡大妈是好人， 那我说 您就说好人是蔡大妈。 哦，我就把你的话我给翻过来说。哎， 对对对。 哦哦哦，哎。别夸我啊，夸他，夸牛子，你高兴，车坐了，还你，还你。 今儿啊，我们大伙儿说一段，夸夸咱们的好老牛。 牛， 老牛是好人， 好人是老牛， 我对不起老牛， 老牛对不起我， 我请老牛吃饭。 老牛请我吃饭， 老牛爱吃盒饭， 老牛爱吃饭盒， 老牛爱吃铁板烧， 老牛爱吃烧铁板。 你打算烫死我呀你？ 别烫他，夸他夸他。 老牛是刀子嘴豆腐心， 老牛是豆腐嘴刀子心， 老牛修车一丝不苟， 老牛修车不够意思， 老牛修车不要钱， 老牛要钱不修车， 老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啊， 老牛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这什么牛啊这是。 老牛是真可爱， 老牛是真爱可， 老牛是真大度， 老牛是肚真大， 老牛是真精神， 老牛是真神经， 老牛是真坚强， 老牛是真强。 说，接着说。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担挑着我，马牵着你。 蔡大妈， 妈大蔡。 哎呀，这句不翻， 我不翻这句。 哎呦，牛子，我绝对不是骂你，我就是想夸你啊。 他绝对不是夸你，他就是在骂你。 哎呦，这。 大妈没说好，她是想夸你。 我这我都听不出来，我缺心眼儿我。 哎呦，哎呦，蔡大妈，我这车坐的算是要不得喽。 牛子，我说这么点事儿，你至于的吗？这么不依不饶的。 点儿事儿，我憋了一年了。 什么事儿啊？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去年春节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去，我那个鹦鹉是不是放你家了？ 没错啊。 你教他说什么了？ 我教他，不是，我还受他影响呢，我自己都快成鹦鹉了。现在客人一上车我就说你好，下车我说别拉东西您呢，我敲他，我这 那鹦鹉从你们家回来天天冲我喊 你缺心眼啊，你缺心眼啊， 没别人肯定你教的。 不是， 弄得我那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全管我叫缺心眼，就连修车人说上哪修去， 上缺心眼的修去， 修完了人家还挺客气说谢谢您薛师傅，我感兴趣了。我想 蔡大妈天地良心呐、啊！这要是我教的，让我出门就掉链子，一路遇红灯，客人拉不着，我收的钱全假币。 我知道谁教的了。 谁？ 谁也没教。你那鹦鹉啊，自学成才。 啊？ 去年过节你拉活收了一张假币 啊， 为这事儿你媳妇儿从初一到十五没少数了你 啊， 你缺心眼啊，缺心眼啊，缺心眼啊。后来两口子吵起来了，还是我这个楼长跟你们调解的。哎呀，那鹦鹉没准跟他那媳妇儿学的。 哎呀，这绝对是跟我媳妇儿学的。 你看牛子上你们家去，我非把那鹦鹉我给他绑过来，我让他改邪归正，重新做鸟。 走，你等着，我把我媳妇儿叫下来，让她当面给你赔礼道歉。 老顾， 过来。 骑这么多日子，你不觉着硌得慌？ 这挺硌的。 拿着，不硌了。 哎呀，修好了， 不生气了。 谁生气了？这么点小事我缺心眼儿我。 腿还硬呢。 蔡大妈， 哎， 您瞧，今天这事儿啊，全是我这条信息给闹的，真是。 要没这条信息呀、啊，这疙瘩还不知道从哪儿解呢，是吧？这邻里之间磕磕碰碰的，那都背不住、 哎， 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谦让就过去了，远亲不如近邻。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蔡明、郭达和牛群表演的小品《邻里之间》。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当中，我们居住的楼层也是越来越高的，房间越来越大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但小品当中蔡大妈最后说的那句话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不正是你我一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的力量吗？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次的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余文华演唱的歌曲《祖国是我永远的家》。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道路大熊技术叮当，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躺在你怀里不觉得伤，离开你问存在感觉害怕，守在你身